少煎熬，偶尔紧接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复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堵了心还回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一段你已在别处的。 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 心房喊喊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想贴贴近我用几万种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就是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追过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爱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多年长时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刷一点疯狂不染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潮湿。 角落唱沙哑的歌，在

分手就这样，我连做梦也感觉受伤。一年过了，还是一天，计算着慌张，计程车上的音响，我们最爱的情歌，这一刻却重重击破思念的心脏。夜深了星光，说好永远不分开，多假多假多假，让记忆长出翅膀飞翔。庆祝我却很失落，秋天过了，冬天漫长，欢愉而感伤，我们天真的勇敢，我们追求的梦想，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